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就都系讲恭喜发财冇错啊，好似今日应该年十五定十四啊。 咁上下 啦，應該咁上下啦。咁都係啦，希望呢網友身在力健啦，龍威精神啦，唔好講，唔好講啲廢話。又啦，又一連續三日咧，三集咧都係講呢啲咧。即係你新年嘅賀詞咧，留到呢日咧，就真係幾悶。 依家都冇乜新年氣氛住啦。 講悶啊，即係嗱，你知唔知我做咁多年戰男咧？其實年年都好撚悶嘅，呢個過年嘅日子。因為首先啲女啊走曬啦，咁啊仲有即係又要有 市面嘅氣氛又直， 係咯，又要坐翻呢次過年啦，咁啊自己唔敢咁大細啦，咁所以係每年都幾得悶嘅，但今年就唔係喎， 點解咧？ 今年其實好撚精彩嘅，即係你尤其是個年尾啊，即係嗱而家平時咧我好。即係平時啲上幾年啊，啲近呢十年啦咁我係頭痛緊。屌你過年啲節目點做咧？即係過年有即係過咗年，起碼都要十五之後先至有女翻嚟啦。即係話十五之後先有女翻嚟啫。隨時基本上我可能停成個月㗎嘛，大佬。咁其實好撚頭痛嘅，即係我成日諗住，如果咁嘅話，那個戰男真係停得㗎喎。即係唔係好似咩1月1號嗰啲咁停喎，即係可能一兩個禮拜係跟冇嘢講啊。即係我又唔想作啦，唔想老作吹個古仔出嚟啊。 又唔想講挺拉嗰啲嘢。 又唔想講挺拉啊，挺拉而家真係冇人聽㗎，而家真係。有時我講唔知點解。我唔明點解我喺 Facebook 寫嘢咁樣多人 like 喎，屌。係咪先啦，唔好講呢啲啦。咁 唔係因為啲人鍾意聽你賴嘢嘛，挺拉唔會賴嘢㗎嘛。 唔係㗎，咪聽人哋賴嘢囉。我講挺拉人哋賴嘢，喂，其實我講好多嘢都好重㗎，或者我而家我自己睇嘢係有一個另外嘅角度去睇㗎嘛。 咪人哋鍾意聽你賴嘢 㗎嘛。係，唔係啦。咁其實都賴㗎，其實呢鑊我都賴㗎。即係唔係賴得咁勁啦。咁我未講之前我解釋一下先啦。但呢一次就唔呢、這個今年就唔同喎。今年年尾又特別多嘢玩添喎，咁上一集就講係還光啦，咁即係叫咩土氣揚眉啊嘛，咁佢就 OK 啦。咁跟住咧，其實我諗住咧，我估計咧，去完還光呢次咧，其實都冇得玩嘅啦，開始冇得玩嘅，咁你死翻喺香港玩酒店中啦，咁好似 其實唔係冇嘅，不過少，即係少得揀咯， 少得揀啦，即係我都諗住係瓜得㗎啦。點知新加坡嗰位網友咧，佢又話：，我年尾過嚟十日喎，咁樣個 有機會難逢 喎，冇得玩咁喎。咦？咁我就喺度諗啊，咁啊，佢喺我哋嘅聊天室嗰度講啊嘛，咁我就喺度諗啊，咦？咁樣可以試下珠海喎，因為咧珠海我上次個去咧，其實係成八點鐘啊嘛，因為其實珠海就講緊係六點零鐘睇女噶嘛，咁我遲咗，咁就睇咗啲女就 OK， 有啲 OK， 有啲唔 OK 啦，即係有啲人哋揀啲都 OK 啦，我自己揀嗰啲唔 OK 啦，因為太急啊，其實都急嘅，即係我要講下我其實我到玩到而家我都有啲弊處嘅，我留翻下集先講呢啲啊，即係話自己嗰啲唔好新年話啊嘛。我年初一話咗自己啦，係嘛？所以唔好新年再話啦。咁我諗住，不如試下珠海，咪早啲去啦。因為盛傳話有1000條女啊嘛。嗱，一陣間我連個真相都講埋俾你聽， 解查 解查點解有1000條女啊？點解係1000條女？新加坡個網友咁啊，咁佢話嚟咁啊，好啊。我成日諗住，咦？如果新加坡網友嚟，咁其實你即係其實我可以同佢去珠海嘅，因為去珠海玩咧。佢哋有啲細嘅房啊嘛，蚊型房，咁呢蚊型房就可以最低消費8-9水到，咁又唔使 IDJ， 咁兩個人都去得，咁我 抵玩啦，如果4-9水一個人飲嘢， 咁就要加埋個宵夜啦，咁醒埋個媽咪啦， 4-5水啫， 都5-9水撈啫，其實 你喺香港玩都唔止啦， 咁係噶， 即係去清吧啫喎， 咁我就諗住咁啊，咁啊喺聊天室傾下咁樣，咁啊跟住咧。 咁我都未知係星期幾去嘅。咁跟住有位網友啦，咁佢又話：，閒日我又想去喎。咁樣係咪可以改閒日？咁跟住我咪改咗閒日㗎啦。咁即係星期五去嘅。嗱，因為星期五就我星期六啦。咁之前你星期六日嗰啲日子我得閒啲啊嘛。咁星期五去我都可以啊嘛。咁咁最衰就係、嗱，唔係我唔係譴責嗰位網友㗎。嗰位網友臨時甩底。 咁、 okay. 佢就話我個請唔到假。咁唔緊要囉，佢一請唔到假呢我即刻改啦，改時間啦、改星期六啦，因為星期六呢我其實一早有啲網友呢係想去玩嘅，咁佢但佢哋就閒日就唔得，即係星期六，咁我就問咗一個喺中山嚟嘅網友， 係 中山嘅啲聽眾嚟㗎啦，係咪國內人嚟㗎啦， 我老鄉 咁佢就話星期六佢雙休，咁星期六可以去喎，而且我話珠海啊嘛，中山去珠海就 近到飛 啊！咁佢而且又揸車去咁啊，咁啊亦都好方便，好方便啦。 上次翻去中山，佢直情係飲餐茶都揸車落珠海飲。 係嘅咩？即係近到咁嘅咩？ 係啊， 哦咁 OK 啦。咁嗰個中山個網友就我星期六佢話 OK 又冇問題。咁跟住無啦啦啫，無啦啦噶，阿空少俾個 message 我，佢問。你星期五去，你係咪星期五去啊？咁樣，咁我話唔係，我改咗星期六啊，你去唔去啊？跟住咁星期六就仲好啦，咁啊空曬埋。咁本來諗住兩條友嘅啫嘛，我同新加坡兩個人就去珠海玩試下嘅場啦，啊，即係試身啲啦，係嘛？咁啊突然間就多咗兩個啊嘛。喂， 新加坡網友都好大膽啊，真係，即係跟我哋去橫江攋咁多 攋幾喎， 都夠膽仲去珠海市身上。咁我真係捧曬佢。 講，因為我都可以講，因為呢集就集中喺中山個網友同新加坡嗰啲網友啦，因為佢都唔算係香港人嚟噶嘛，而家佢唔算係噶嘛。好似阿陸你唔算係香港人嚟噶，你加拿大人嚟噶嘛。即係我而家有啲咁分啦。咁咁最後就四條友，咁四條友繼續好玩啦，咁樣起碼本來諗兩個，咁跟住真係嘅，平添埋人訂酒店啊，企力跨辣啊，咁樣都即係講下訂酒店啊。如果我訂酒店有一個麻煩喺度嘅， 點解咧？ 就因為咧，如果我要訂嗰間五星級嗰間好殘舊嗰間五星級酒店咧，即係好多日本人住嗰間咧，我要俾擔保啊。 担保哦，网揿嗰个担保 啊，即系嗰、那个 诶，好鬼烦嘅，嗰、那个唔好搞 啊。唔系啊，即系嗰个担保系乜嘢咧？我要俾钱啊。 系啊，你要俾咗钱先，跟住又唔知点样，佢又会回翻俾你啊嘛。 咁嗰啲钱咧就唔系话系俾租金喎，唔系租金喎。咁 都唔系俾翻酒店噶嘛， 系啊， 中介又 系啊。咁我要摆一笔押金喺个中介度，咁跟住先可以成功攞呢间房。即系话，譬如如果假设啊，有五条友去，五条友去。咁500，我當500蚊間房啦，好似400幾啲，咁多500蚊間房啦。咁我就俾2500蚊訂金，放喺嗰度先。我都攞翻住㗎喎。即係就算 佢其實呢樣嘢就係防止你取消嘛。 係啊，佢防止我取消咁，咁其實如果佢話將佢交咗房費咪算囉，咁唔得。咁所以呢，咁我就如果我要去珠海玩呢，如果訂返嗰間酒店呢，我就要預多2500蚊。喂，講坦白講，我唔係好有錢嘅，大佬。咁你我要訂咧，咁我就要首先要抌一筆錢出嚟咧，咁樣就揸住咗我啲錢咯。咁樣其實咁樣你係呢個麻煩咯。咁當然啦，咁呢次四條友去，咁啊新加坡嗰位網友就唔需要嘅，佢自己有微信啊嘛。咁啊空少同中山嗰位網友咧，佢都諗住一齊住，咁啊又要佢新嚟啦，新呢啲啦，咁啊就叫我幫佢攞酒店，咁我照攞囉。咁我都賺咗成1500蚊。咁其實咁唔會唔俾返你嘅。總之你一俾咗錢之後呢，俾咗個叫咩保證金。之後呢佢可能一個星期之內。其實唔使一個鐘頭，唔使一個星期㗎，其實最我試過48小時就俾返我㗎。但始終你都賺住千零蚊喺度㗎嘛，咁我都是但啦。咁啊，唔自在咩啦，咁樣啊， 所以我永遠唔揀嗰啲，我寧願俾貴幾廿蚊都去到門口，去到門面付俾錢嘅啫。 唔係俾貴幾廿蚊啊，你知 walk in 去係俾多兩嚿啊？ 唔係 walk in 啊，即係你訂嗰陣你有得揀，有啲係保證金，有啲係免，即係有啲係就 免金噶嘛， 唔使保證金嗰啲貴二三十嘅啫嘛，可能 貴二三十攞唔到房。 攞唔到房啊？ 攞唔到啊！嗰日就係、我開頭我都係訂咗啲免押金嘅，即係免保證金嘅房嘅。 佢反而一定要擔保。 佢十幾個鐘頭都未確認到我啊！ 哦， 咁佢咁我取消咗佢啦，跟住我即刻俾保證金咧，喺半個小時之內就可以確認到我三間房。所以我而家下次去我都焗俾啊！ 即係焗俾， 我就要諗住抌定啲錢喺。喺銀行度㗎喇。咁其實當然啦，我都希望啲網友可以自己有自己申請嘅微信啦，或者申請個 自設包啦。自己訂啦。 你最好係自己訂啦，你訂唔到嗰啲我。 即係訂唔到先搵你囉。 先搵我啦。 唔好因為自己唔貪方便就叫你訂 囉。咁其實我唔緊要嘅，但要預囉，譬如啲人多就搵大鑊㗎啦。譬如有八條友。八五到四千銀啊！ 啊，因為咁咯，你叫佢哋收錢先咯。你俾房錢啫，你唔使俾押金噶嘛。即係如果佢 都要俾噶。 唔係，我意思係，我如果你吹雞要嗌訂房，咁我想揾你訂，我俾咗錢你先咯。 咁唔關事㗎，你咁我始終你都要俾翻嚟㗎啦，係咪先？ 點樣俾翻我？ 我都要俾翻你㗎，因為你俾住我個保證金嚟㗎啫嘛。 唔係保證金啊，淨係房費啊，淨係房費俾咗你先。 唔係啊，你去到都要俾房費啊，即刻要俾㗎啦。所以你永遠都係擲住咗，擲一個人係擲五嚿水啦。咁除非你訂幾間啦、啊，訂幾間咧，咁我可能啲著數咧，即係可能訂五間有一間免費啦，有啲會係咁樣嘅。咁我都願意可以試下嘅。可能譬如有一間免費房俾我啊，咁我都可以試下，但係唔係間間可以咧。咁當然啦，我會預啦，即係咁樣講咧，我就以後咧就要擺定幾千蚊喺銀行啦。因為我喺大陸咧，基本上其實我有個大陸户口，我個大陸户口永遠唔會超過五百蚊嘅。即係個五百蚊啊，根本就係我愛嚟租酒店用嘅啫，即係租呢間酒店啦。 我都係，我住咗咁多年，我大陸户口都係得千零二千。 係㗎，我都咁上下我。 傻咁樣。 我係愛嚟訂維也納嘅啫嘛。咁方便啊嘛，一訂完之後，咩？今日嚟住，琴日。訂定先，因為早料優惠啊嘛，你可以早幾日訂咧，又會平少少噶嘛。咁所以我留翻幾嚿水咧，就擺喺度，我哋夠訂酒店嘅啫。咁有時圖下嘢啦，所以我銀行冇多錢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銀行就要擺定幾千銀啦、啊、幾千銀啦、啊，我唔知幾多啦。咁樣又令我窄少少啦。 係咯， 咁唔緊要，都 麻煩喎、啊，大佬。 玩就要預咗啦。咁啊，多個講翻路程啦。咁首先我哋就喺我哋自己跟住一去玩咧，我哋四個人咧就整咗個聊天室，我哋四個去玩嘅啫。咁啊，就喺嗰度就約集合地點啊。咁我同阿康少同埋 港珠澳啊，港珠澳去啊。 係啊，梗係佢首先一係都可以試下啊嘛。可以試下啊嘛，因為。阿空少未試過港珠澳，阿新加坡網友都好似試過嘅，但係佢嗰次去澳門嘅，咁我哋試下港珠澳咯，我試過啦咁我就覺得冇乜分別嘅啫，同搭船冇分別嘅啫，我成日覺得，咁新加坡唔係咁中山嗰位網友自己揸車去珠海啦，咁我哋就約咗三點定四點鐘喺港珠澳大橋口香港口岸嗰邊等，咁等齊人啦，就過關就好快啫。咁大概係 多唔多人啊？依家 唔多， 咪應該過去唔多，過嚟翻嚟多啫嘛。 睇時間啦，睇時間啦，即係走嘅時候，因為留翻下集講我嗰時候，我最屘講埋走，我要講埋港珠澳啦。咁我哋去到嗰時候咧，根本唔使點排隊。應該都係嗰班車啦，都係一去到就坐嗰個金巴就直去到珠海啦。咁珠海又直接照舊啦，坐三十零蚊的士，即係我同阿空少、新加坡網友，咁三條友就坐的士去到。 講緊過關啦，咁你離開香港個關喺邊度過㗎？ 你行入去就係㗎啦。 即係未上橋已經係離開咗香港個關㗎啦。 唔係你未上橋， 未上橋已經 你落咗車，你行咗過咗香港個關。跟住就搭巴士過橋。 咁跟住大陸個關就喺另外一邊啦。 係啊，就落咗車，跟住就行喺大陸關。咁當然啦，而家我上次去港珠澳大橋咧， 就十室九空嘅，乜嘢都冇嘅。咁而家咧都有翻啲櫃員機啦， 嗯， 啊，好似有間中銀，有間恒生啦， 嗯， 咁除咗呢樣之外咧，就有有啲 店嗰啲 沙沙，但係仲未有免税店。 哦 ，OK， 啊，就仲未有呢個酒換店。 嗯，哦，酒換店都冇。 都冇。咁就可能譬如你要免税店，就自己即係要煙仔平嘅，就自己買香港買停嘅，都冇乜所謂。或者喺珠海買啦，珠海35蚊包啦，貴10蚊到啦。 嗯。 咁我哋咁去到啦，咁我哋車程好撚快嘅，因為我唔計我喺牛頭角坐 A21去大橋啦，因為呢個時間就個個唔同啦， 有市區。 咁我喺港珠澳咧，一搭係一個鐘頭左右啦， 嗯， 就去到珠海啦。 哇，咁真係好快喎！ 一個鐘頭左右啦， 快過船喎、啊，真係。唔、啊、你船又要上船落船，又要喺碼頭去珠海，咁 都遠啦。 嗰條你落咗車，你行出去珠海口岸都遠㗎。 哦 ，OK。 夠啦，夠迷咁撚大咯。即係嚇鳩死你！真係大白象嚟嘅， 嗯， 即係我唔係一提外話，即係港珠澳喎，香港段， 嗯， 我已經話係大白象到震嘅啦，哇！嗰笪空地， 嗯， 即係紅館咁撚大嘅， 嗯， 啊幾個紅館咁撚大嘅，你落到珠海嗰笪空地，香港嘅五倍度啊， 嗯， 即係屌你一望無際嘅，屌你老母空嘅，屌你老黐撚線嘅。 踢波都得， 黐線走死你啊！屌你咧，真係我幾個大球場啊，好撚恐怖啊！屌你珠海個仲大過香港嗰個成幾倍啊！ 嗯， 可能冇五倍啊，起碼幾倍啊！香港應該屌你，我行出去出面，我又同阿空少啊新加坡網友講，而家幾撚大地方嘥撚曬。 嗯， 嗱咁當然啦，遲啲我嗰啲我嚟泊車嘅，咁可能會好啲啦。咁我依家落到珠海，你睇珠海，哇！即係如果你一望無際嘅黐撚線，咁啊算啦，唉，唔好講啲大白象嘅嘢啊，一俾得多錢啦 ，OK， 嗯， 啊，咁我哋咁大概係我哋五點鐘到咧，就已經去到嗰間酒店啦，嗰間舊嘅五星級酒店啦，咁啊 check in check out 嗰度好撚快啦，平平白啦，咁跟住我再上咗房咧，我有 message 俾中山嗰啲網友啦， 嗯， 我而家 message 佢就話佢自己已經喺酒店啦， 哦。 咁啊，我因為我幫佢訂酒店啊，我 即係佢已經入埋房啦。 未，佢已經喺酒店啫。 哦， 因為我幫佢訂啊嘛，咁我咪直流落去幫佢搞埋嗰啲手續啦。 哦 ，OK。 咁啊，咁啊搞咁啊，當然啦，佢買啲醉得起啊，咁叽哩呱啦啦，即係其實即係幾過癮噶嘛，四條友。 嗯。 啊，新加坡位網友咧就有高血壓，就唔係點飲酒。 嗯。 咁我哋呢位中山嘅網友咧， 係。 咁又話飲咗酒就唔出嘢，或者即係麻醉咗自己又玩唔掂，而且佢就有少少過敏啊。 嗯， 咁又係唔使點飲酒。咁即係飲酒嗰個得我同空少啫。咁空少上鑊啊，瀨撚曬噶嘛。 嗯， 咁我估計佢會收斂啲噶嘛。即係我真係估中啊，即係。咁啊唔緊要啦。咁跟住我哋四今日約曬安頓曬啲嘢啦。咁我哋就約咗喺酒店大堂再等曬嗰三位朋友啦，咁跟住就行去斜對面，好近嘅啫，幾分鐘路程嘅啫，就間茶餐廳食嘢。 嗯， 咁啊食咗即係求其食，我求其好似嗌咗碗面啊。咁、有啲人空少嗌咗個飯啦，我話我唔知點解可以食到飯嘅。嗰時候五點零鐘，佢真係好撚夜喎，真係。咁我哋食咁啊食佢食飯啦，咁啊咁食完飯啦，咁大概係六點。咁因為咧，我之前訂幫揾阿媽咪訂房嘅時候咧，咁我就問我哋應該幾點去睇女？ 嗯， 咁、那個媽咪話就話六點半。 嗯， 好六點半喎，咁我哋又啱啱冇啦，因為我茶餐廳咧行去嗰間酒店咧，即係講緊 K 場嘅酒店咧，又係幾分鐘路程嘅啫。 嗯， 總之我由舊我間酒店去到個 K 場咧，係唔需要五分鐘，基本上十分鐘以內一定去到噶啦。咁我哋咪食完嘢，跟住咪。去酒店去機場等女啦，咁啊坐低啦，咁啊新加坡我有女話，喂出面好撚多靚女， 嗯， 出面啊， 嗯， 即係嗰啲女咧喺條走廊行下嗰啲咧， 仲唔撲出去鬧？ 唔鬧啊！即係你要知道咧，即係有一啲網友咧係唔中意出去鬧嘅， 嗯， 因為出嚟鬧就好緊九公嘅，你明唔明白啦？你明白啦？ 屌你去得嗰啲地方唔係九公係咩啊？ 唔好嚟啦咁，唔係嘅，即有啲網友係真係中意坐定定喺間房度， 大爺咁等人， 大爺等你睇嘅。嚇呢個係你都係一間長嘅 service 嚟噶嘛。 嗯， 所以有啲人係真係唔中意喺走廊鬧嘅。其實本身我都唔好中意走廊鬧啊，我鬧得走廊鬧得 咧，好中意。 我喺我嗱點同咧我仔就走廊鬧咧，鬧得嗰日係冇辦法嘅啦。好撚惡劣㗎，我先會出去走廊鬧㗎。咁我平時我唔會走廊鬧，我大爺咁坐喺度嘅。即係費事咁樣九公㗎嘛。哇咁家產你全世未見過女咩？屌你啦，喺酒店喺走廊鬧。咁啊新加坡佢嘩屌吉我屌你啦，出面呢度好撚就靚喎。咁我就話唔使驚，媽咪搵咗成千女，屌你驚乜撚嘢。咁跟住媽咪又嚟啦。咁跟住話今日啲女多唔多啊？我話媽咪話OK 噶，都有幾百嘅， 幾百 幾百。跟住我就真係同媽咪講啊，有成千女，係啊，登記咗嘅係成千女啊，翻曬工嘅成千女啊，翻曬工，即係我有啲可能。 咁你有啲姨媽啊，有啲又養狼狗啊， 咁有啲可能唔翻工噶嘛，即係有啲可能登記咗，做咗一次一頭半個月，俾人包養咗㗎嘛，咁嗰啲又計落去喎。嘩咁樣萬女都有啦。 千女之類呀咁樣嚟。 咁點止一千女㗎，咁其實都係得三百女㗎啫，三四百女啦。 都夠啦。 其實根本就夠㗎啦。咁家媽咪係大嚟睇啦。咁如果我再講一講嗰個價錢啦，即係飲酒嗰啲價錢唔定啦，我預以後都每人七嚿水 㗎。 因為剛剛大丁去了自己去了一次都七嚿水。咁講女嘅價錢啦。咁佢分兩種嘅。二千一同二千三。 過夜價。 過夜價。 OK。 咁唔係睇樣啦。咁 高度啦。 睇高度啦。咁以高度分啦。咁媽咪係大女嚟啦。我第一轉已經見到有件得㗎啦。咁屌你啲狗公嚟㗎嘛係先。咁睇多轉先啦。咁其實咁我好似我係最早喐手嗰個，跟住唔知第二輪定第三輪呢， 你都少可你最早喐通常都係讓曬啲人先 嗱， 尤其是有啲中山網友咁， 唔係因為佢哋未揀到呢日唔同嘅，即係譬如有啲環境呢，我揀咗先呢，佢哋就會揀嘅，即係有啲即係各有各樣㗎嘛，咁有啲呢唔係好想揀，咁你都睇質素嘅，咁咁第二輪唔好第二輪嘅。 哦，即係第一輪你都冇揀呢個。 但係我冇揀第二輪啫，嚟咗一件。咁一見到呢有件到就好撚甜嘅個樣。笑容滿面嘅，嘩做雞做到佢咁樣開心呢。都真係了到搵少少搵少少搵少 快樂的小雞。 咁阿空少喺我隔離嘅。佢話阿空少話有喇喎。咁我當然話嘩咁嚟到我。嗰度一直企埋嚟呢就 已經知係。 五六件女嘅應該五六件女嘅。咁阿空少已經話有啦。咁我當然知道係佢講嗰個。 就是你 我講過一樣啦，因為嗰五件行事004有一件係好撚好笑容嘅，即係做雞做就咁樣都經典嘅。咁我話你哋我啊，咁阿康少話咁你揀啦，咁就得啦，咁你啦，都未講下邊件女喎。咁我話就第二嗰個啦咁樣。一坐低，康少話我都話呢個啦，即係好撚容易睇嘅，嗰啲零舍笑容滿面咧。即係我睇個樣子，佢又唔係佢少少肥㗎，咁佢係咩面圓圓呢，俾人覺得佢好撚甜個樣子，咁其實真係撒眼嬌嘅啫，咁咪坐低玩啦，跟住我唔知邊個揀邊個揀啦，好似係阿中山網友揀第二個第二尊嘅，咁中山網友揀咗一件好都幾普通嘅，咁高高瘦瘦啦，就唔算好高啊，瘦瘦啦。咁跟住咧就新加坡網友就有日禮牌，揀一件大嘢，波大嘢，大波嘢，唔緊要。即係最精彩咧就係空少，因為佢好後期先揀，佢揀咗嗰件女咯，成個假妖神咁。 哦， 嗱，我哋平時講話假妖神，即係譬如話咩舒淇啊，咩佟麗亞啊，即係有六分似我就話佟麗亞噶啦嘛。我可以用我自己嘅眼角保證呢件女有九成， 哇， 有九成似假妖神。 假妖神其實 OK 嘅喎， 而且佢比假妖神更好嘅，佢後生過假妖神。 我印象中嘅假妖神係十年前嘅假妖神啊嘛，嗰陣係後生 OK 嘅。 係， 我唯一記得佢一樣嘢咧。 就是佢上掌门人嗰个节目玩嗰啲弯低腰过，佢、啊、系完全条腰硬到飞起，即系估唔到女人可以咁硬嘅。 咁、咁成晚最靓就系阿空少嗰件人。 嗯。 咁啊，咁我又同佢打开试下打开话题啦，一特别靓啲啊嘛，似明星啊。跟住我话你个鼻真定假噶？ 嗯。 跟住佢几拎过去同个解药神就话： 你猜啊？ 诶、唔系啊，你摸下。 哦。 喐下个鼻啊！咁我点会喐下？ 咁肯定坚啦，叫得你掂就一定坚啦。 系啦，坚啦，系咪先？咁我 假嘅仲叫你？ 我又扮得唔得啊？会唔会甩出嚟啊？咁扮晒嘢。咁佢即刻有几靓嘅，而且又咁高。 嗯。 嗱，即系咁讲啦，空少同埋阿。新加坡網友嗰兩個咧女仔咧就離石高啲嘅，就2300。 嗯， 咁我同阿中山嗰位網友咧，嗰件女就矮啲嘅，咁就 2100。 咁啊，其他 Kelly 唔好講啦，咁啊講下啲女噶啦。 嗯， 中山網友揀嗰件女咧，其實唔係唔得嘅，其實即係各分入各眼啦。我成日咁講。 嗯， 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是、我哋玩 pair 牌嘅時候， 嗯， 佢係 唔肯 啲衞生諗 唔肯掂， 唔系唔想玩，佢唔系好投入去玩呢嘢，佢鳄鱼好投入噶，咁就系、是、一做玩石 pair 牌佢就唔好投入啦，咁 唔可能，可能有狼狗啫， 我唔知啦，咁样大家我都几开心啊，咁、当然啦，成晚就咁玩咯，可能玩鳄鱼，玩下咪找朋友咯，踩骰盅啦，玩到差唔多。九點幾，因為我六點半開始睇女啊，以我哋嚟講係玩到十點零鐘就走啦， 早到早走嘅啫， 早到早走，即係多玩四個鐘頭嘅啫。sorry 啊，玩四個鐘頭咁樣，咁啊乜柒都玩下啦，咁樣玩到大概十一點鐘到咯。我哋都玩到十一點鐘啊。跟住埋單走啦。咁我成晚咧就最擔心就邊個咧？最擔心就是中山嗰位網友，因為佢嗰個女仔咧係成即係唔係成晚就玩 pair 牌嘅時候啦，好唔投入，咁我覺得啊，屌你大唔大鑊咧，即係會唔會瀨撚曬咧？即係四條友去，好少話四條友都唔撚瀨噶嘛，係咪先？咁跟住我哋就埋單啦，企力誇啦啦，因為我哋四個人就嗌咗間中房，咁啊，我哋要俾啲DJ 啦。但坦白講，佢嗰度啲 DJ 好啦，麻麻嘅啫。三嚿水個 DJ。 三嚿 OK。 咁你算啦，係咪先嚟斟酒啫？咁跟住玩完，跟住就去食宵夜啦。即係一定要食要食啲嘢，唔係話飲乜酒食啲嘢，因為你日晏晝嗰餐真係太撚垃圾啊嘛。食碗面咁夜晚咪整個砂鍋粥咯。咁整個砂鍋粥嗌啲炒菜，又平喎，兩嚿水都唔使。 OK 啊，好食啊！沙窝粥， 沙井咁咯，沙窝粥， 沙井 OK 嘅喎 ，OK 咯， 即系唔差咯， 唔差啦，起碼都露天啦，咁有個大排檔咁樣可以嗌下炒嘢食啦，咁樣，好啦，咁啊， 最緊要唔好翻到酒店油俾俾你 啊，嗰啲唔係成有啦，咁唔係你有時要預咗嘅，食喺大陸食得嘢嘅話 ，OK， 咁啊咁啊玩完咁啊咁食完嘢。咁跟住梗係返去酒店啦。咁嗰啲人點樣診法呢，其實我就唔知嘅。OK， 咁跟住呢唔知幾多點鐘到啦。咁 中山網友。 唔係中山，新加坡嗰網友就話我先走先啦。因為佢早走㗎嘛。咁佢就話好玩嘅。佢話賺咗兩 Q。咁嗱。好簡單啫，如果唔好玩嘅話咧，其實一 Q 起可能甚至零 Q 啦，係咪先？咁佢話有兩 Q 咧， 兩 Q OK 啦， 咁我一定係 OK 噶啦。咁我安樂咗先啦。咁最唔安樂咧就係新加坡嘅網友咧，佢就晨早走啊。原來晨早走咧，等巴士咧就等咗成粒幾兩粒鐘。 因為啲自由行過嚟。 因為自由行就晨早要過去香港 shopping， 咁所以咧就 佢幾點啊？好似八九點啊，係嘛？ 佢睇一睇咁上下啦，就好撚多人， 好多人， 好撚多人啦。 譬如好似我翻工七點係 OK 嘅，但係你即係一個都去到八點鐘啲就已經爆 了。咁所以你如果譬如網友要去咧，咁要翻香港嘅話咧，咁太早咧我都唔，我就唔建議啦，因為即係實在太撚多人啦。咁啊咁 點退咗房先至？ 係啦，咁啊算啦。咁第二咁啊，我哋幾個人就再瞓啦，咁啊。我留翻下個禮拜講啦，空少都留翻下個禮拜講。 中山 咁中山嗰位網友啦， 跟住佢成一路我擔心，哇！屌咧，哎呀點算咧？嗰條女唔係好投入，咁我咪第二朝咁樣就喺茶餐廳，即係瞓醒啦，都成晏晝噶啦。咁樣瞓醒咪同中山我傾下，佢點啊？佢兩 Q 啊， 好 鋸曬，因為有兩 Q 咧，證明如果就證明就係證明嗰個好玩嘅啦，冇奶嘢噶啦。咁佢又診兩 Q， 咁空少又診兩 Q， 我又 Q 半啦應該。啊咁啊 ，Q 入， 哎，我下個禮拜你先聽，我唔係咁，即係我唔好知道點解佢哋咁撚中意珠海嘅，其實 ，OK， 即係我兩次嗰個經驗都係好撚普通，即係唔會話好撚 high 好撚普通嘅，咁啊完咗呢個 trip 咯，咁就叫做 OK 啦，咁即係講完嘅咯，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當然啦，照夠最得起你加一價啦，咁你哋。想買就買啦，神山虎爾記得買啦，打賞嗰啲即係識做啦，過年流流係咪先？嚇、即係人間自有真情在啊嘛，飲包咖啡去做愛啊嘛，OK， 而家好興啊，作呢啲咁嘅詩噶嘛，係咪先？啊咁啊，希望有大家心照啦，係咪先？即係萬歲千山總是情，聽完打賞算不算？OK 嚇，你自己諗 OK。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講下羅伯插沙地啊，係咩嚟嘅咧？ 好， 下個禮拜都知。 好，拜拜。